委招募应届毕业生，需分流职工等人员，最高可享5年的岗补社补。据了解，上述补贴从4月1日起执行。记者据调研了解到，信用监管联动惩罚已经在上海多个领域生根发芽。作为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年度不转正立法项，上海市社会信用条例有望于2017年上半年出台，对信用信息的分类、采集、共享和分级管理进行规制，或将成为我国首部关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综合性地方行政法规。这里是新闻九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酒香甘甜，入口醇和，五粮陈酿干一杯酒。干一杯酒精选高粱、小麦、玉米、糯米、大米酿造，好喝不上头。干一杯酒，咸莲西大街203号，电话1583267-5399。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放松心情啊。首先今天一开始要跟你说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记得上周的时候我们说过，山西太原出现了一只公鸡，这个公鸡呢有着金黄色的毛发，然后它的头部的发型很像特朗普，于是就被人戏称为特朗普公鸡啊。那最近呢山西太原的有一家商场外面就竖起了这么一个巨型的特朗普公鸡的雕塑。那这个雕塑呢这个公鸡的雕塑哈，就拥有特朗普特有的标志性的发型，还有他的招牌的动作手势啊。那目前这个雕塑是由这个商场所属的公司委托打造的，然后公司老板说，这特朗普公鸡的雕塑就是我们商场的吉祥物啊，我相信它肯定会给我们商场吸引很多很多的顾客的。而且目前相关的一些像特朗普公鸡的玩偶啊，还有小型的模型啊，都在网上可以买得到了。另外这个在接受美国这件事儿 CNN 都知道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采访这个老板的时候，他就说，我认为这个雕塑真的很搞笑，我觉得这只公鸡非常可爱，非常滑稽，发型和眉毛都像极了特朗普了。所以目前这个有4家商铺在售卖特朗普公鸡的玩偶啊，售价最低的是57美元，一只高达10米的雕塑售价高达1739美元。哇，特朗普公鸡啊，肯定能吸引来很多顾客哈，因为我刚看了一下照片，就这个雕塑的照片，它真的是拥有特朗普标志性的手势，就公鸡的两只手呢，一个手的手势是大拇指跟食指圈起来，就那个 OK 的那个手势啊 ，OK OK 那个手势，另外一个手的手势呢是一个握拳，然后把食指伸出来，就是一或者是指着别人，对吧？所以我相信这个特朗普公鸡的雕塑绝对会给这个商场带来非常多的顾客，因为我看到这两个手势的第一反应是一折 OK 啊。听说老板哭了， 我与爱情都是一脸轻松微信，躺卧床上共同享有一份空气啊，气温颤抖，白夜喘息，我再也不能抵挡心头那种撞击啊，背起行囊我要去远远方，远的可以把过去遗忘，我不需要很确定的方向。 风，落下的雨，闭上眼后置身在那种熟悉气息，静止微笑，不能哭泣，为什么总是有一次迷失自己，带着我的回忆，我只能远去，有很多美丽可惜在心里，还要多少时候就算是偶遇，会在哪个地方让我去找寻，让我去找寻，耳边的风，落下的雨，静得能听见整个世界最后喘息，早有挣扎，没人注意，为什么总是有一次迷失自己，带着我的回忆，我只能远去，有很多美可惜在心底，还有多少时候就算是偶遇，会在哪个地方让我去找寻，让我去找寻，

博世奔驰无忧车亲情上线，五年保修，用车无忧，小投入大保障，无忧团队24小时保驾护航，更获22项价值50000余元的升级服务。详询博世智达奔驰0316-3725-888。 生活与梦想是始终满幸福能量，握紧着过去不会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缕三三，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首先要说的是一个这事儿比较惨了啊。跨年的时候，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发生了恐怖袭击，这是造成了39人死亡，其中包括28个外国人哈。这28个外国人都是来自于9个不同的国家。那事情呢发生在凌晨1点钟，当时是一家夜店里头正在举行这个新年的庆祝活动，那就是跨年嘛。然后当时是一个打扮成圣诞老人的袭击者，是拿着枪在这个拥挤的人群当中，就造成了这个39人死亡，70人受伤。然后趁着这个混乱的时候，这圣诞老人啊，装扮成圣诞老人的恐怖分子就逃出了这个夜店。目前呢，土耳其警方正在搜捕这个袭击者。土耳其总统叫埃尔多安是强烈谴责这一起恐怖袭击事件哈。当然也是向包括外国客人在内的这些遇难者表示哀悼。那我们外交部的发言人华迎春呢，也是表示说，中方是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那也是希望同土耳其方面还有国际社会啊，一同来维护地区以及世界的和平还有安全。不过你想想看，这个伊斯坦布尔，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真的是一个旅游胜地来着，圣诞节跨年呢，来自世界各地的这个游客都会在伊斯坦布尔这个地方来，想要好好的快乐一场，嗨一场。这个夜店当中，你说谁能想到这个圣诞老人，装扮成圣诞老人的人他就是恐怖分子呢？这个视觉效果太震撼了，对不对？恐怖分子装成一个憨厚的送礼物的快乐的圣诞老人，你说这感觉像什么呢？这感觉就有点像啊 Miss World 世界小姐冠军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不希望世界和平。拥有 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为什么不走过来？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说出来？ Listen to your mama and you never regret it. If anybody want me, you can tell them what I said it. Only thing I know is that I never could forget it. Only for you, baby, ever since I stand with you. I got you when I want you and I'm never gonna let you get away from me. Hear what I tell you, I'm good for you, so you better start a face. If you ever need some love, you're only gonna find a present. When it's time for you to start a giving me some love, it can't begin to touch for you harder than the oven. It's time for you to me to do a little tender love and baby, hold me tight and do what I tell you. Oh, 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走过来？我要你，我要你的，我要你的爱，你为什么不说出来？ 在孤单的你我，我要你，我要你说，只要说声爱，为什么不肯说？ 你对你退休之后的生活有想象吗？有期待吗？这是2016年中国居民退休准备指数调研报告，就说从2013年以来，我们国人对于退休生活的预期首次开始降低了。退休的准备指数呢，由去年的6.51下滑到6.0了。那有人说，我们这不准备退休，都在做什么呢？这个报告当中说了，本应该为自己退休生活存钱的25岁到44岁这个年龄段的群体，在做什么呢？都在拼命地承受着抚养子女呀、赡养父母的巨大压力呀。所以，超过60%的受访者都有想象说自己以后退休的生活呀，可以发展个人爱好啊，出去旅旅游啊。但是，只有15%的受访者说，我现在正在为退休存钱呢。所以清华大学的专家是说呢，预期和准备之间存在这个鸿沟原因在于，一方面呢，人们退休的责任意识变弱了，退休计划不完善，储蓄不足，然后以至于对于退休生活的期望以及收入信心太下降了。不过听说大家对于退休的准备指数下降呢，退休，我爷爷说我都80了，都还每天在菜地里劳动，凌晨5点起床洗菜、卖菜、贴补家用呢。关键，雪雷，你爷爷我可是有退休金的人呐，你还敢退休吗？ 咕噜咕咕咕咕咕咕，咕噜咕咕咕咕咕咕。 爷爷，我会工作到90的。 空无一人，这片沙滩。飞过来，蓝蓝海洋，我轻轻抖落鞋里的沙，看着我的脚印，一个人一步步，好寂寞。 这片沙滩。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1月11号星期三，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9度，廊坊晴，4度到-8度，首都北京晴，5度到-5度，近邻天津晴，4度到-3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今天廊坊和三河都是单号可以通行，首都北京的限行尾号是1和6，请您遵照执行。如果突然发现自己特别容易掉头发，掉得非常多，会非常有压力吗？其实掉头发有的时候就是压力过大才导致的，所以呢，发现这种情况要放轻松，调整情绪，不然的话掉得会更厉害，压抑的程度越深，脱发的速度也会越快。应该经常做深呼吸、松弛运动、散步等等，这样来消除精神疲劳。另外就是一定要保持充足的睡眠，睡觉之前用热水泡一泡脚，不仅可以帮助睡眠，同时也是有利于头发的健康生长。有没有好好的保护你的头发呢？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各种用水不用慌，天下无漏来帮忙，不用砸砖和刨墙，经济实惠有保障。北海防水总代理天下无漏，再造耐久防水层，呵护温馨住所。闲人西大街176号，电话1393162-0338。 美在人听，美在生活，就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下面我们有请国际超级巨星彭于晏祖。 哇哦，你看那身材好棒， 我要流口水了。 哇，6块腹肌。 想知道我是怎么练出来的吗？雷人秀让你笑出6块腹肌。 雷人秀有雪雷陪着你一路上闲聊闲扯。首先马上春节来了，最难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抢票，对不对？那今年抢票真的是就最近这几年当中最难的。为什么？首先今年的春运呢是5年来最早的一次春运，学生流啊、务工流啊都相互叠加在一起，所以客流高峰来得早，持续的时间长，而且峰值也高。那预计呢是说今年2017年的春节回家之路或将是最难的一趟。那节日期间全国出行的人数预计将会达到30亿。 Oh my god。所以随着旅客人数创下新高，这抢一张火车票那可是比以往更难了啊。这个交通运输部的副部长、国家铁路局的局长杨宇栋是称呢，说这个1月5号实行新的这个列车运行图之后，运行的因为这个人客流量增加了嘛，所以他们也是运行的铁路的客车达到了3570对。那另外呢，今年的铁路运输能力比去年同期增加了7%。所以因为这个运输能力有所提高哈，所以有人说这是不是就是火车票比较好买一点，但是这个专家是说了，今年运输系统面临的压力要比往年更大呀。我那天跟朋友去健身房锻炼身体，然后就跑步嘛，那跑步机上跑，我就很看着健身房，我就很惊讶，我就说哇，这都快过年了，怎么不跟我这么勤奋啊？想要减肥吗？健身房这么多人。然后旁边有一个也在跑步的人就这么说，哼，我就不信春运我还挤不上火车。一切都是为了春运啊。所以我跟你说，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在火车上，而你却没有挤上来。 你一直想气氛不算融洽，在众多屋檐下，一起 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你爱着他，也许也带着恨吧。青春耗了一大半，原来只是陪他玩耍，真想离开他，他却拿着鲜花，说不着边的话，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麻吗，你一直想气氛不算融洽，在痛的屋檐下，你渐渐感到心在变化，不可思议吧，梦在瞬间崩塌，为何当初那么傻，还一心想要嫁给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怨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些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已密麻麻，不要再为了他挣扎，不要再为他重新有光，今后不管他爱不爱谁，快乐吗都随他，就是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密密麻麻，就是爱到深处才认他，舍不舍得都断了吧，那是从来都没有后路的悬崖，就算爱到深处才有他，碎了心也要放得下，难道忘了那爱他的伤密密麻麻， 我们的李雷呢，最近手机坏了，发生什么事儿？来听一看李雷出国记。 OK， 最近李雷的手机呢是被他不小心摔坏了，摔坏的一瞬间，李雷的老婆说 This is upgrade effect， 什么是 upgrade effect？ 这就是升级效应。 OK， 什么叫升级效应呢？Scientists claim that as soon as a new phone comes out, people tend to drop, shattered, or misplaced their phone more than usual. And this phenomenon called upgrade effect. 就是科学家们是说，一旦有一款新的手机面世的时候，人们就好像就比较容易，更容易掉手机呀，摔坏手机呀，或者把手机放错地方啊，等等等等的。那这种现象呢，就叫升级效应。不过听说这个新词之后，李雷看着老婆梅梅就说了，老婆，看着你拿包包的样子， LV 是不是又出新款了呀？Upgrade effect。 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如果不再有任何交集，爱情只是沉溺， I love you baby， 我不要你困在我这里。

生命总把感动温暖拥抱过，冻进最美丽的梦。你的双手有多不同，当时我无法形容，放下才明白爱情有多痛。学感动，你偷爱我的人，再美丽只是个梦。我的一双眼是为什么想起你走那么红？你能够同时对我，难道我能假装不懂？全世界看不起你，难道我就能对不起你？就是爱看你这样子，感情还有什么关系？全世界看不见你，难道我就能骗我自己？爱情不止一场欢喜，你不只是一个回忆，拥抱你我就会舍不得呼吸。 现对外开放花道、茶道、香道培训，更有新式鲜花手捧花盒推出，让艺术相伴，让气质相随。富达天马携程北侧二楼，注意是31590000。 百宣汇坤带抽奖活动开始啦！2017年2月11日前就有机会抽取网络影视盒、智能门锁立减优惠，宣汇坤带全区无缝覆盖，千户免费无捆绑，详询24小时宣汇客服71560666。 光式奔驰无忧车亲情上线，五年保修，用车无忧，小投入大保障，无忧团队24小时保驾护航，更换22项价值50000元的升级服务。详询多式智达奔驰0316-3725-888。 生活与梦想属实充满幸福能量，我听着过去以为意外的很多感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音乐世界品味一零三三，我爱的人。 继续收听雷人秀，我们先来看一下听众微信公众平台哈。一个人的世界留言说，我车修好了，终于可以听节目了，好开心啊。那个不要光听我回复，注意路况好不啦。路遥知马力留言说，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我没有喜欢的卡通人物。那个长大了，恶补一下吧，好不好？

些你喜欢的卡通人物，都是欢迎你的互动分享。首先来看一下二群。好，二群当中有听众留言说，这个简简单单说美少女战士，美少女战士应该就是水冰月，对不对？哎呀，这是我当年追的呀，呵呵，每天吃完晚饭，那个电视剧不，那个动画片不完，我的那碗饭啊就肯定不会吃完的。汪峰 CGB 留言说，说喜欢什么能不暴露年龄呢？哎，我喜欢我儿子看的《猪猪侠》里的小呆呆。那个，你有儿子已经暴露年龄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已吹起了北风，就这样在冷冷的夜里习惯了寂寞，不在乎你懂不懂我沉默的手，想要对一个人有不需要理由，空出我的怀抱，随时都为你保留。我只是舍不得用双手把你反锁在我怀中。这份爱任凭你去挥霍，任凭你去要求，我还是为你执着。不管走到了最后是否会一无所有，就算你不懂我的心痛，不懂我的脆弱，我只想为你执着。不管多久，我会一直在这个角落。这份爱任凭你去挥霍，任凭你去要求，我还是为你执着。不管走到了最后是否会一无所有，就算你不懂我的心痛，不懂我的脆弱，我只想为你执着。不管多久，我会一直在这个角落。任凭你去挥霍，任凭你去要求，我还是为你执着。不管走到了最后是否会一无所有，就算你不懂我的心痛，不懂我的脆弱，我只想为你执着。不管多久，我会一直在这个角落。什么都不必说，只要静静坐在身旁，让风冰轻吹过。

把你忘记。 我会擦去我不小心滴下的泪水，还会装作一切都无所谓，将你和我的爱情全部敲碎，再将它统统赶出我受伤的心。让它随风去，让它无痕迹，所有快乐悲伤，所有过去统统都抛去，心中想的念的看的忘的不会再是你，不愿再承受，要把你忘记。 时间的喧哗，打开哭泣的嘴巴，蹒跚每一步的挣扎，走了一圈的童话，生命一面说情话，从喧闹到暗哑，沉默渴望不回答。Oh yeah, yeah, yeah, 呜，在发芽，时间里的花。开门或许是悬崖， 坚决走散的人啊，转过脸却又找到他。时间给你的变化，你总是可以回避它，从啼哭到说话，越来越害怕表达。哦耶耶耶，呜，在发芽，时间里的花。哦耶耶耶，呜，渐渐落下，再见。 生活，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欢迎光临兰亭食府，本店穿越路各大菜系应有尽有，让您用百姓的价格享受星级的服务。朋友聚餐、商务宴请、婚宴，就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1。 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1月11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整点听。九日，同时搭载吉林一号、灵巧视频零三星、秦云事业一号和凯度一号三星的快舟一号假运载火箭在甘肃酒泉发射成功，这是快舟火箭的商业第一单，开启我国商业航天新时代。国务院近日印发《“十三五”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规划》，提出到2020年，